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星期四，我是小张张。 昨日尾班车被你激死， 我有嘢想讲。 今日我觉得不如早啲起， 起咗起咗身咯。 我宁愿早起，今日宁愿早起。 哦，OK，今日系2月1日啦，哇，又过咗12分之1年啦， 好快又过年啦。 系啊，大家就收拾心情。 新年月今日即系开始踏入下。喂，阿大文豪强，莎士比强，其实我觉得你真系好犀利，我真系同你撒碌啊。 点解啊？ 琴日咧尾班车咧，小英都讲咗啦。如果大家冇听咧，听翻啦，即系呢个旷世巨作。琴日有个人咧 send 咗个 message 嚟，嗰个 message 咧，我本来想同你分享，都算啦，因为太长啦，几百字， 几百字， 分享分享啊，分享分享啫， 因为咧佢佢话反复咁听你琴日个续集，反复听， 要两集噶，其实唔可以就听一集， 因为佢唔明啊，所以要反复听，跟住写得几， 我都有， 系嗱，大家等我娓娓道来， 等先，佢反复 听下人哋嗰啲吓，啲听众 会， 佢反复嗱，以前我哋系咩情？点解我叫你大文豪呢、 fans、 我哋以前点样会反复去 analyze 论一啲嘢咧？ 系莎士比亚唔知边个文豪嗰啲，我哋会咁写。 佢呢度春秋啊， 佢寓意就系咁。 阿巴金阿巴先生 系啊，冇错。 你都系佢嗰段嘢。 哇！大喂，借我睇下。 唔系真系好好，我觉得。 系啊，我都要去 大家都好 认 真 一下， 好认真对待我哋每一个环节噶，你唔知嘛？真系。 我唔知到唔到晒好啦，不过好快啊。 系 阿基因为要打扫站长室，迟咗开车，避过冧山泥。阿叔揸电单车去医院探老婆，点知遇上冧山泥。阿妹毒死咗陈医生同 Daisy。洋洋识演嘅后生仔赶住搭巴士去。见女朋友，两个不约而同喺个巴士度嗌交。当我哋见到林山嚟，叫巴士司机倒车嚟避开山嚟。司机倒车之后，司机同后生仔离开车厢，架车得翻阿妹，因为阿妹赶住搭飞机，佢想揸住架巴士冲过去。与此同时，阿基个阿叔避山嚟嘅时候，见到阿妹揸住架巴士，佢前面即谂住上架巴士帮手救车，但失败咗。咁阿妹同阿基咧，个阿叔都死埋啦。以上加钱啱唔啱？ 哇！演绎得非常好啊！ 佢 summarize 你成个故事，啱唔啱？ 啱 系啦， 我真系流咗一滴眼泪。咁样嘅剧你听到咁小心， 佢叫咩名啊？我哋真系要好好地 要向 佢 致敬啊！我起码要俾八个人。 佢叫咩名啊？佢叫咩名 ？Jones， 阿 Jones， 钟 系啊， 好嘢，好嘢，好嘢！ 以上嘅假设啱唔啱？ 中文叫钟士，钟士你好， 钟士。 喂，佢中士咧似嗰啲博士啊， 其实唔单止系阿中士嘅，我都为咗你，系啊，我琴日都已经系好嬲，嬲完之后嗰晚我翻去佢就话，其实系咪我唔啱咧？ 系， 我唔想误会你啊，所以我翻到去嘅话都好好咁样，我听咗两集。 天气大致多云，早晚有雾有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啊！展望听日星期五潮湿有雾，日间温暖。呢个周末风势较大，下个礼拜初仍然潮湿，农历新年前气温显著下降。It's falling。 天和全球呈现了彩虹，形容词全部在跳动，似拍手兼高歌，因有你，活 你轻轻的亲我，石岩碎落，为你体温急升，脉搏发出呼声，就快发生火警，眼内是星星，为你体温急升，脉搏发出呼声，就快发生火警，眼内是星星。 嗱，嗰名叫连锁反应咧，我都受马小云影响，对唔住啊，讲声先吓，因为琴日咧第五级变六第六级嗰种咧睇错咗咧，我睇错咗嘅，佢唔系叫 Jones， 叫做做 N， 咁所以我道歉啦，个、 哦、 名系做 N， 睇错咗 做 N 陈啊， 系 做 N Chan 先啱 嘅。我睇咗佢嗰个试卷啦，佢、个听力测试啊，同埋听力理解咧， 喂，佢唔系一次有反复听过 啊， 佢 listening test 系 非常好，但系后屘嗰度就有少少唔啱啦。 嗯， 其实咧。个巴士咧，因为咧，阿 Michael 咧就见到山泥咧，佢落咗车嘅，就谂 唔系我唔系见到山泥落车，我系救啊你个角色 系啊系啊，即系落， 因为要救你啊嘛。 咁其实巴士咧就剩翻阿睿睿同埋杨杨两个角色嘅。咁、咧，然后剧情咧就话阿睿睿好惊，点解巴士喐咧？原来就杨杨 去揸嗰架 车 嘛，跟住我就会走去 系 啦， 同佢斗 抢 台， 系啦， 抢台 就变咗佢揸啦。就系咁啦， 咁、对于嗰个剧情有咩有咩 有啊 有咩 有 影响噶？ 有啊， 咁就即系即系点啊？即系如果系个巴士系杨洋揸嘅定系我揸嘅，咁有咩影响咧？ 其实呢一种系一种悬疑嘅 表达手法，表达手法。 咁啊，即系其实有啲嘢你系唔知点解你要咁咯。而嗰样嘢，我对于嗰个剧情系冇影响噶嘛？ 你可以咁讲，系可以咁讲，系啊。 咁 做 咩啫？咁你教练咪又攞做咩啫？ 技术上唔得啊嘛。 咪系咯， 因为 所以呢咪就系个混乱咯。 阿杨洋唔喺度， 系啊，佢唔喺度。如果唔系，我又可以加翻啲嘢交代得清楚啲嘅。 其实。退一步谂嘅，可以褪一个礼拜做续集，可能会就 唔得，一下就不过年啦，我唔想。 啊，又系你 系啊，下礼拜我已经有晒全盘计划啦， 系咪啊？ 系啊，嗱，我讲一个剧目俾你听。 十二生肖贺肥年，龙龙龙，今日有排红，今年有排红， 龙龙龙，厕所排长龙。 你哋啲点播题目都几好啊！ 其实求其得噶啦，大家系咪先？即 系 家有喜事咁样。 唔 系， 我见到一个剧本，我已经开始动笔啦，就叫《巧妇难为无水吹》。系啊，系啦，你就做阿巧， 系最中意去搵人吹水嘅。 冇错啦， 啊呢个 OK， 系啊， 系啊， 咁咯。 但要加啲新年嘅嘢喺度， 系啊， 系啦，就唔好太多悬疑嘅嘢同埋烧脑嘅嘢。 我 谂大家唔系好想喺呢啲时候，你知啊，食。多蘿蔔糕多，其實基本上就已經勁勁地嘅個人，明白？ 諗住咧， 唔想再諗 攞啲劇目咧去賣片花，第一又冇人賺。 最好唔好啦。 其實馬小強，琴日咧你走之後咧，琴日唔知啦，可能有嘢做啊 ，hold 住啦。我同阿天恩咧，我哋監製阿小瑞喺度分析個劇情，點解要咁樣？ 好正啊！ 我哋真係我從來未試過做完劇之後咧，仲有15分鐘喺度分析。 嘅， 同埋都从来冇见过你嘅，就系走得咁快嘅，系啊，琴日你真系走得好快咁样。嗱，本身我哋谂住可以同你倾下偈嘅， 强哥走得 嗱，我其实最原先嘅构思咧，未班车咧就系咧有个女人上个车就见到个司机，跟住个人就。即係乘客啦，你當阿楊楊咧就話俾瑞瑞聽，哇！呢架車點解咁陰森恐怖嘅？媽媽咧以為有鬼嘅，咁原來咧來説鬼嗰個人咧就係鬼啦。咁後屘又係 嘅，寫劇本咧有萬條橋嘅，但係你寫，你覺得咦好似咁樣好啲，你就會扭轉咗。 冇錯啦，咁。 冇嘅，其實我自己本人嚟講，我明啊，咁所以嘅就係琴日其實基本上我就係得我自己一個人獨白嘅啫嘛，係咪？係 啊， 所有嘢都係我 mon 落嚟噶嘛，就解話嘅就係究竟嗰個人點解會上咗嗰架車咁癲啊嘛。係 啊， 咁但係你就係第一日嘅話，其實你鋪排所有嘅嘢嘅話，其實基本上係無關嘅咯。 有， 我明啊，但係個問題係其實。嗰啲嘢唔係話佢哋嘅出現嘅話，大家係有好多嘢扭埋一齊，好多嘅糾結，你係需要喺第二集嗰度咧，好好地去為大家解開嘅。其實基本上嘅就係只不過係講翻嗰個角色自己嘅一個故事，你明唔明我嘅意思啊？係啦，咁有好多嘢嘅咧，其實基本上係多餘嘅。 我梗係知啦， 我已經好客氣嘅咁講。咁因為就我 哋嘅多同埋餘之間有冇嘢㗎？ 括號有一個字啦，咁樣係啊，你可以 fill in the blanks。OK， 好啦，咁跟住我就會覺得就係話我係咪會唔會即係我琴日我因為真係好痛心，我係一嬲嘅，即係我做完節目之後，我係嬲嘅，嬲係嬲在嘅就係我會覺得嘅就係，就算你寫呢啲咁樣嘅劇，大家到最後尾嘅時候，原來係唔理解嘅，其實冇所謂嘅，因為有一種形式嘅就係叫 CULT 片，係啦，你可以係咁嘅，係嘛？啲嘢嘅話，其實到最後尾時候，有時我哋睇一啲片都係咁樣噶啦，解釋唔到噶嘛，係咪？咁佢由得佢噶啦嘛 ，open end 噶嘛，咁我覺得冇問題嘅，因為呢樣嘢都好切合。你嘅人設嘅，我諗你有時你寫下，你都唔記得咗你寫乜嘅。 哦，我記得㗎，你放心，我會睇翻轉頭。 如果係咁，就唔會搞成咁啦。 琴日嗰個係 手文字， 我覺得嘅係唔係？我覺得嘅就係你琴日應該係你好貪心。你越写越贪心，咁所以咧就系到最后尾嘅时候，就有啲嘢你翻唔到嚟咯。 其实咧， 但第一日你就已经布局咗啦。 原先咧个结局都唔系咁样嘅。系原先咧，我系谂住咧个。Daisy 是沒有去到的、原來死的女仔是另一個因為陳醫生 很複雜你不要再說了 因 為 陳醫 生太 壞了 我明白、但你其實那些東西的話因為那些人 我只是沒有出現過 太多人物了、你明白嗎、所以其實我會覺得真的很混亂咯、我就昨天我生氣是生氣在什麼呢就是、到最後的時候你播錯了這首歌啦樣就即為什麼會咯、還有就是即又你明明已經即係揀啱咗只碟㗎啦，但到最後尾嘅時候就係第五級就變咗第六級咁嗰啲，咁我覺得我唔能夠 睇錯啦， 我唔能夠原諒呢一啲嘅就係咁樣嘅錯誤咯，即係好低級嘅錯誤咯。 OK， 我寫翻個悔過書俾你， 唔需要， 唔 係 我寫 落，我只係覺得嘥咗成件事，因為其實琴日咧我聽翻咧，如果你淨係出街嘅話，全部以上嘅嘢都係我自己個人意見啦嚇。咁譬如可能嘅就 effect 也好啊，或者 好正啊，琴日 我覺得我自己都好盡。力去救你个烂剧本嘅，因为琴日我自己翻去听嘅时候讲，我真系觉得我已经出尽咗120分嘅力，希望可以将件事变得嘅就系冇咁即系啦，即系有另外嗰啲嘢救到啦，即系咁样咯。系 啊， 其实我哋每一个剧都要用尽力去做嘅，即系希望无论搞笑啊、玩啊、鬼啊、爱情都系从来冇。 系啊，系啊，我知啊。 我只系想话俾你知嘅就系，我非常之认真去做啲无聊嘢。 喂，其实呢样系好噶。 系啊，你每一样嘢你加到去我手嗰度嘅话，我觉得我就系哇，我睇住咁样啊，哇，冲落山嘅。 同埋咧，每一次 我都会救咯。 个剧完咗之后咧，我哋个心里边未完嘅，喺脑里边咧，譬如我第一日做完上集之后咧，我不停谂点解我效果出得唔好咧？啲 timing 咁样，因为15个效果，而我系做节目前我先知，15个效果咁样样，我都尽力做啦，但系做得唔好啦，咁所以我都身边我表达咗啲意见。製作組咧，我哋每一次做完節目，我哋都會講少少有啲咩要改進。咁於是咧，琴日我就會喺9:30就，哎呀，快啲俾我睇下。點知馬老師喺度讀仲喺打緊，仲喺打緊。我開始攔咗一截，又唔敢催佢。 喂，我都要多謝阿 Potter， 因為都系啲音效啊，佢帮手整嘅。 仲要多谢嘅就系我哋隔篱台嘅阿杨聪， 系 啦，琴日因为真系 个报道员 临急临忙，系啦，叫佢就即系啦，我揾佢录嘅咁样，但系佢就 非常之好表現得，亦都好幫手，係啦，好多謝曬。其實開心嘅，因為件事咧流流咧，你反而會見到嘅就係大家互相幫忙嘅嗰一種嘅 team spirit。 嗌救命就一嚟噶啦， 即係你見到我好似好猛咁樣，但其實我冇嘢噶啦。我今日同你講咗啦，都已經。我翻咗嚟，我即刻同你講， 但 我 都要再構思一個全新劇種。 唔係最緊要係乜嘢咧？你聽得開心啊嘛，係 冇錯， 你聽得開心就 OK 啦。 如果大家係坐失咗，咁一定要聽翻呢個第一集、第二集。 你知唔知道真係有個咩構思啊？歌劇， 我驚你啊！ 歌劇現場唱歌啊！ 嚟 啊 嚟 啊！過年嘅 好啊，我期待啊， 冇問題啊， 真係喎， 你唔好到最後尾先又寫埋啲咁嘅嘢俾我啊！ 你自己都要唱噶噃。你都系角色之一嘅，你唔好系咁写晒落嚟嗰度。 咁又唔使，咁又唔好。 我要问我经理人，我点都要问我经理人。 呢句说话已经唔好再讲啦。 我真系冇讲好耐啦， 系咪？你都冇经理人。 而家即系搵，即系搵。 你唔好烦。 好啦，十点半啊，听下风骚快活。星期四今日爱好系列就系一首爱好花的歌。哇，非常好啊！而家先系十点半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咨询文件提出，考虑引入措施，确保执法部门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时，有足够时间对被捕人作初步调查。又提到英国的国家安全法赋予警方向司法机关申请延长羁留期的权力。保安局前局长、立法会议员黎栋国在电台节目认为，赋予权力警方申请延长被捕人羁留期，交由司法机关负责审批是相当好的做法，法庭可以听取被扣留人士法律代表的说法。諮詢文件提出就保護國家秘密訂立相關罪行，黎棟國說文件的用詞相當精準，是明知某些資料屬於國家秘密要求很高。他認為理論上一般市民不會接觸到國家秘密，新罪行主要針對掌握國家秘密但在沒有合法權限之下披露，包括非法獲取、非法披露作為其他不合法用途。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敦促英方政客停止對中國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說三道四，停止干涉中國內政。英國內政部國務大臣董勤達指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破壞香港法治，只會令到香港繁榮的因素消失。中國駐英使館發言人強調，堅決反對英國政客對中國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無端攻擊，又說英國自己去年剛剛出台新的國家安全法，現在卻對香港特區有關立法行動還加指責，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發言人重申，香港特區政府有關立法有利保護香港全體居民的根本福祉，有利保護世界各地投資者在港興業，香港的長治久安將會得到更好保障。聯合國安理會舉行二巴問題公開會議，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呼籲國際社會繼續支持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署工作。張軍發言的時候說，中方注意到有關近東救濟工程署員工參與去年10月7日襲擊的指控，支持聯合國展開獨立、公正、客觀調查，同時必須指出有關個案不應該分散對加沙局勢的關注和推動實現停火、緩解人道災難的努力。張軍說，近東救濟工程署為緩解加沙人道災難發揮了不可或缺、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加沙200萬民眾活下去的希望，絕不能夠因為個別人的行為就全盤否定工程署的工作。 中方呼籲國際社會，特別是主要捐款國，在調查期間繼續支持工程署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同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六风势较大，下周初仍然潮湿。农历新年之前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694点，升209点，总成交金额37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50点，升1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5.85元，升2.3元；腾讯控股276元，升5.4元；阿里巴巴72元，升2.45元；南方恒生科技3.04元，升1毫；比亚迪股份174.8元，升5毫；美团65.3元，升2.75元；友邦保险62.05元，升1.1元；中国海洋石油14.26元，跌2毫；药明生物21.7元，升1.2元。安踏体育64.4元，跌1.2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46.6，瑞士法郎0.863，加元1.343，人民币7.179，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6024点，系跌262点。港金报1908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6.49美元，卖出20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翻龙鼓滩方向啦，跟住回旋处前少少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龙门居噶，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前少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龙门居。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新和里咧，即系新墟对出咧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咧排翻去元朗公路啦，跟住丹桂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即是新墟对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的九龙入口还是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在马场对出。另外利安道由于有爆水管，介乎顺景街至到顺安村停车场一段的利安道来回方向仍然是全线封闭的，车辆不能够由新清水湾道左转入去顺利村，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另外受坏灯影响，薄扶林道搬咸道交界，现在薄扶林道和搬咸道一带都比较车多的，就是交界有早坏灯。另外梳士巴利道由于有路面急修，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方向深圳湾，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剧八三零 追光者，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我已经大概了解咗展颜同队长之间嘅矛盾， 关键都要靠佢哋自己，特别系青山，有啲说话佢要自己讲出嚟。 队长咁希望同展颜缓和关系，仲有咩系佢讲唔出口噶？ 队长讲唔出口嘅嘢，究竟隐藏住啲咩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咁我都有做 research 嘅，咁啊同啲香港啲同学仔倾啊，如果我嚟香港发展有啲咩条件可以做啲乜嘢？佢话翻嚟搵钱啦，得噶啦，你肯，你抵得谂啊，唔怕辛苦啊，你英文得啊，得噶啦，而家香港咁样咯，跟住就凭个信念就嚟咗香港做咗份 marketing 3个月工，原来香港真系有翻工冇放工噶。 Hello， 大家好，我系 Maya 麦美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在户口扣数，过大榄隧道就要用现在的付款方式。不过当大榄隧道成为政府收费隧道之后，都会推出易通行。上 hketo.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所以我每日都向好嗰边谂，个思想调教去好嘅角度嗰度，当然系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放松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今日我系李欣讲花花吓，靓花嘅歌曲吓，咁大家都可以提议下啲咩歌啱嘅。咁同埋今日咧，我哋一阵间咧都会有呢一个寻找爱的故事，12:00之后出现嘅。好啦，嗱，人年纪大咗咧，记性咧就会比较差啦，甚至咧如果再大啲咧，会有啲咩健忘症啊咁样。咁啊，医学报告咧就话有一样嘢咧，如果我哋系有学习或者有做嘅话咧，系可以帮到你嘅记性一路 keep 住咧系好嘅。 正喎， 呢一样嘢咧。 Language. 学嘢系嘅，不过咧就唔系 language 啦。阿马老师咧早前咧喺1年前都学过类似 音乐， 音乐佢咧就讲咗有关唔同嘅音乐嘅帮助。第一嗱，佢吉他有冇提到嘅？但系佢话弹钢琴咧，同埋电子琴呢啲咧，系会帮助你嘅大脑咧系会记住一啲嘢， 激活你。 因为你要睇五线谱，你要系咪先嗱？你弹呢啲琴，你唔系就咁弹噶嘛？ 好咩噶？好好多嘢，你个脑 系啊， 你要将嗰个斗士转化成为你嘅手指，其实你亦都要协调，左手同右手弹唔同嘅嘢嘅，你知唔知噶？ 唔知道，我真系唔知啊。 吉他咧 都唔知 道，都唔知噶。 系啊，唔知道，因为 一个手揿 cord， 一个手弹噶嘛，所以其实你两个头两个手系做紧唔同嘅嘢噶。 系啊， 那个协调系好重要。 系啊， 我试过有一次， 但我其实我。电脑都系嘅，我一只手啊笃 keyboard， 另一只手用 mouse。 唔怪之你写稿写得咁慢。 我唔同人哋，人哋两只手打 keyboard， 我一只手右手系用 mouse， 点啊？ 冇嘢 ，OK，OK 嘅，绝对 OK 嘅，你用你自己嘅 pacing 冇所谓。 冇错，好。 咁你研究其实 囊括晒弹乐器啦、唱歌啦。阅读啦，听音乐嘅效力啦，咁样用唔同嘅方式嘅，每一样嘢都几好嘅。但系如果净系斋听音乐或者听歌咧，就冇乜帮助啦，即系就咁听系啦。因为你唔需要活动你嘅脑袋啊。 系啊，我觉得可以 relax。 relax 就 唔系啊，而家我就要训练你自己个脑， 活化你嘅脑啊，即系好似 exercise 咁。 我觉得打麻雀系最好。 都系嘅， 系啊， 呢个都有讲过嘅， 系啊， 系啦。不过因为佢今日就以呢个 音乐为主， 唔系佢嘅意思，其实佢你要学一啲新嘅嘢，而系你自己冇用，你系唔识嘅嘢，嗰样嘢去激活你嘅脑神经嘅有唔同嘅区域嘅话， 系 好 过 你打麻雀嘅。打麻雀唔系话唔得，但系嗰样嘢嘅就唔系一种全新嘅嘢嘛。全新嘅嘢嘅话，其实你系有好多好多嘢系喐到噶嘛，唔单止话系 ，OK， 系啊，系啊， 咁我学咩好咧？ 我谂你 搞錯咗咯，即係你搞錯咗嘅就係話，即係其實打麻雀唔係話唔得，但係其實如果你講緊嘅就係一種全新嘅嘢，即係等於其實 language 都係嘅。 嗯， 你學一種係唔識嘅 language 咧，都係令到你嘅腦係會有一啲好處嘅。 因為要讀緊啲你以前冇用過嘅方法啦， 你又要記啦，係咪？你又要講啦。 咁學咩好咧？ 唔好學啦。 好学唔学？好学咪 你唔好练 你学食嘢， 练姐学懒咯，你学懒啦，再懒啲。 练姐学懒，其实我好高 level， 好高 level， 冇错，你嗰个层次系无人能及。 资深偷懒人士，资深偷懒。嗱好啦，咁另外佢话唱歌咧，就建议咧参加合唱团，知唔知点解咧？因为呢个包含社交层面嘅活动。讲过好多次啦，即系人如果去到一个年纪咧，不停都系有啲 keep 住健康嘅社交活动啊，朋友啊，大家。见面啊，研究点样唱啊，或者我又更正你啊，你更正我一齐唱，咁系一啲好嘅人同人沟通咧，都可以帮助到你嘅脑嘅活动能力。 呢样嘢你得，我觉得。你去參加啲 choir 咯，你話你細個嗰時候你係做過噶嘛？你參加過 我 唔係咩 ？Junior 啫。 哦，咁你而家係 senior 咯，係啊，都冇乜冇乜冇所謂噶，係咪先？個串法唔同啫嘛。 我唔想繼續濫竽充數。 充足啱咪慣咯。 你 OK 啊？我真係覺得，你都好中意啊！無端端又衝過去同人哋玩啊，咁樣係咪先？又唔理自己啲嘢咁樣。 控制唔到。 我知，我今朝鬧你啦。 仲有少少窿味，仲有少少窿。 我唔系烧窿味，系啊，我已经同佢讲咗噶啦。我有啲乜嘢嘅话，即系你要话俾我知，嗯，等我帮。 不过你听佢 就你屋啊，唔好闩门，打开都冇。 系佢代表你要外借豉油噶嘛，系咪啊？系咪先？你但系你未做完功课噶嘛？个问题系系咪啊？咁家姐同你讲两句啫，你系咪唔受得？ 我唔系唔受得，我谂紧 受唔起。 下次早啲去玩， 系啦，一系你就早啲去玩，系啦，一系你做晒功课先。仲要话俾家姐听，系咪先？冇家姐话。 我话俾你听，细佬，阿家姐有样嘢即系话得你啱啊。其实咧，阿细佬咧，琴日嗰个古仔咧，本嚟有两段新闻报告，佢冇谂我搵人讲添啊。系阿家姐睇剧本睇到，咦？咁边个讲呢段嘢？冇啊，原来。跟住细佬咧。诶，核稳，核稳即系个乱稳廿四啦，咁跑咗。 佢似一个乜嘢咧？佢似一个俾人哋斩咗鸡头嘅鸡， 跑完 一轮，鼻血咁，跟住佢走嚟走去走嚟走去。 我又目睹成件事啦，跟住家姐又停鸡啊。家姐又揾細佬，細佬又揾人錄嗰段嘢。 點解我要揾你呢？因為我已經諗咗一個解決嘅方法，我就希望可以阻止你，就叫你唔好周圍去揾人哋，因為人哋做緊嘢，你唔可以煩到其他啲表姐啊、表弟啊嗰啲咁嘅人。 家姐好緊張。 咁我就送佢衝上去嗰時候，佢就話：係啊，佢出現咗一陣之後，跟住又落翻去啦。 但當你跑上去嘅時候，細佬落翻嚟。 但當我要打電話俾佢嘅時候，佢亦都冇攞電話嘅。 係啊。 所以你諗下，我為咗呢件事嘅話，我幾貧能呢？我就為一件事好，咁我只係想話俾你知，唔需要去煩到。其他人系啦，我已经帮你谂咗个方法啦，咁跟住解决咗啦。 好啊，非常好啊， 非常好系嘛。 好，喂，讲学习我讲多一段先。嗱，其实咧，我睇翻呢段嘅新闻咧，我有少少惭愧嘅，因为咧佢而家加州啊吓有个新嘅法例，就系咧小学学童一定要学一样嘢，知唔知系咩咧？我哋个个都学过。 木童笛。 好，嗱，同 我音乐啊， 唔系同呢个课外嘅嘢无关，系同学习有关。佢就系话学翻。用手写字 啊！ 喂，大家会忽然间谂啊，系我啊吓，我真系好，我见阿 Yu 成日搵手写稿写笔记写笔记，我真系好耐冇搵支笔写字啊！即系唔系就咁 tick 一 tick 或者做个记号嗰啲， 系 真系成篇文章啊咁去做。佢话因为而家现代啲小朋友已经唔需要做呢一样嘢，所以而家要强制一定要佢哋学翻手写字啊！咁样好多学童就点解唔惯？因为而家好多功课咧，你手机啊、平板电脑都做到嘅时候咧，可能佢用 Siri 啊、唔知咩输入法，已经点解要咁样写啊？咁样学老师就教佢哋咁样咧，练习你嘅脑部嘅运动会聪明啲噶，咁样氹佢哋咯。其实呢样嘢系咪细个个个都经历过噶啦？系咪先一板纸一板纸咁写？不过而家大家都已经疏甩咗，会唔会啊？阿大文豪 唔使问我，因为我系有写噶， 佢有写 啊，我 成 但 系成本簿嘅， 我真系写唔到，因为 你都冇写啦，而家 唔系有，但系个速度我真系配合唔到，我变咗我写字咧好肉酸嘅。 唔系呢个问题， 唔系 肉唔肉酸嘅问题， 你冇执笔写字。 系啊， 我有，但系因为 同你喺电脑度打个字出嚟，用啲咩输入法系两回事嚟噶。 系啊，但系我解释翻点解咁少写咧，就系话我谂 快过写啊嘛。 系啊，我知啊，写嗰时哇， 喂，但系咁啊，马小姐佢 我先讲叫马小姐，马小强其实你以前都系冇，都系用手写噶啦，系咯，咪以前你个脑谂，你以前谂嘢仲快啦，可能 唔系以前系要手唔关事， 系要惊动上面啲人再抄一次啊嘛。 我知啊，我见识过你嘅字咧，我唔肯演出啊嘛，有一次 系啊，唔系啊，再做之前有专人帮我誊写出嚟， 我 从 高级 系啊，好内疚，我唔再咁做。 不过系嘅，你即系如果要写剧本啊，唔系就咁打几个字咧。即系十几页咧，有时真系写到只手咧好攰喎。你有冇试过？ 我唔会攰，因为我好快。 你鬼画符啫嘛，系咪、 啊？所以我唔会攰。 阿Yoy咧就好似斗木嘅逐只字，好、 啊、 清楚嘅逐只字。 我真系太慢，系嘛？系啊，我嚟讲太慢、 你觉得新一代系咪应该真系认真啲对待写 字 呢样嘢？ 必须要。 因为我觉得一样嘢嘅就系话，除咗要训练你自己嘅脑筋之外嘅话，你有冇发觉就有好多字你系唔记得咗？ 其实 唔记得 噶，系咪？因为其实我哋而家 就算数啊。 而家我哋嘅用緊嘅呢隻手機又好，或者電腦又好嘅話，佢你輸入嘅時候，我覺得有一樣唔係咁好嘅，就係、是、佢會估計你即將會有啲乜嘢咯，佢就俾你揀。係 啊， 咁其實你揀咗佢就啱啊，冇錯，你打出嚟係啱啊。但係其實真係問你執筆嘅時候，你寫翻嗰隻字嘅啫，你就覺得咦，係啊，你究竟係中間係咩嚟㗎？係個土字啊，定係 我最近有一個字我唔記得咗嘅，就係、是、睡眼惺忪嘅惺忪，大家知唔知點寫啊？ 樹身邊一個星， 星 係 一個上邊一個 公，跟住佢就係係啊。 係，我覺得突然間完全唔記得咗， 就係因為。 我於是咧，我打咗醒松啊，即係睡醒嘅醒，然後松松樹嘅松，跟住佢又估到我，係啦，咁樣咯，其實真係唔好呢樣嘢，鍛鍊。哎、真係大容易忘記， 係啊，所以都係好噶，即係將大家而家好似好被寵壞咗，即係有一個手機啊，即係平板要幫曬你嘅時候咧，寫下字都係一個基本法嚟嘅。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难关难，年关难过，年年过。快到一年将尽嘅时候啦，年关难过，但系年年过。 不如就分享下今日嘅文章，为大家打打气。无论旧年即系啱啱过去嘅呢一年，大家过嘅生活系好系坏，系开心系唔开心都好咧。新嘅一年，希望大家都拥有更多更美好嘅明天。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嘅大半生都经历痛苦，经历失败，经历磨难。如果冇好心态，只会怨恨，只会伤人，只会浪费光阴。如果冇好心态，只会诉苦，只会烦心，只会原地踏步。如果冇好心态，只会抱怨，只会怕难，只会寸步难行。人嘅大半生好多时都系颠沛流离中度过，狂风低雨，暴雨中行走。身处困境嘅时候，身处低谷嘅时候，不如用一颗平常心对待，以微笑面对一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其实都表达紧意志嘅不屈不挠，信念嘅坚定，心境嘅豁达。人生在世，豁达嘅心态可以令你关关难过关关过，事事难成事事成。人生就是这样的，失败过后是勇气，痛苦过后是成长。喜乐参半的人生要学会乐观面对，学会坦然接受。我是路上的行人，亦都是过客，不问往事，不问前程，就好像流水一路向东流，一路向前看。坚定的信念，扩大的心境，良好的心态，就是最高级的生活方法。当你心态好咗，就能够积累力量。有咗力量，哪怕面对微弱嘅光，都系拥有向太阳走嘅勇气。心态好啦，行一步路，睇一本书，饮一碗汤，都系感到快活。明唔系条路特别好行，唔系话本书特别好睇，唔系碗汤特别好饮，而系当人心无挂虑，就会活得轻松。新的一年即将来到，愿你懂得张开双手，放下执念，紧握双手，找住美好。 心向往逢来，想身处逢来，仰望逢来所在，似被浮云掩盖，想找到逢来，偏不见逢来，遍历人间世外，费尽努力钱财，遥看照耀，顿觉宁静舒泰，恨怨渐似开解，方知却原来不必盼逢来，已是埋藏心内。来就是爱，遥看天边飞鸟，原野夕阳照耀，静舒泰，恨怨渐似开解，方知却原来不必盼逢来，已是埋藏心内，逢来就是 孝顺点解会有安全岛？ 因为咁样过马路可以多个保障嘛。 咁高空工作点解要有安全带同埋呢个系运装置？ 唔使问，都系为咗保障高空工作嘅雇员。想知多啲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安全带嘅资讯，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搭棚防多有神器，求稳安全吊带保护你。我是 Suki 钟舒淇。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Hello， 早上十一点钟听嘅风骚爆人吓，咁啊呢几日咧都系潮潮湿湿嘅，咁啊翻嚟咧我哋节目第二部分咧就会系爱好系列噶啦， 有好多同花有关嘅歌， 冇错啦， 繁花似锦啊， 太好啦， 花花碌碌， 咩叫百花碌碌啊？ 即系有花花，大家碌一碌， 哦，我哋睇睇 ，OK， very good， 有好多花，所以大家要碌碌系嘛，系啊，差唔多噶啦，要买啲花快插啦。 啊，快啦，早上十一点钟听完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先听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讲到呢个爱好系列，今日咧就喺佢讲花嘅歌，咁啊关于花嘅歌真系中文、英文、日文，乜嘢都有啦，好多好多嘅。反为咧有一首关于花嘅歌咧，带我咗少少嘅回忆啦。咁其实咧嗱，马老师就学吉他咧，因为见到阿 Otten 啦，弹得好型咁样啦。咁我学吉他好多年之前，有一次我家姐屋企咧，见到佢摆咗个吉他度，咁同埋摆咗一本嗰啲好厚嗰啲 Led 声啊，咁于是咧就自己试下弹下勾啊勾啊扫啊扫啊咁样。咁其实要学吉他咧，我就觉得咧最紧要一只歌你系中意嘅，咁你就会好有心机咧，希望由自己嘅手指去弹出呢一只歌曲啦。喺民歌里边咧有一首歌咧，我系好中意。但呢只歌咧特别难嘅，我唔知阿马小强应该未学到巴曲啊，即系将手指咧用只食指揿住，然后先再另外个手指再揿，嗰、那个咧 我都未学到，摆个吉他落个吉他盒度咧， 嗰个更加难嘅。 你做学咗噶啦，系啊，你将佢摆翻落吉他度还翻俾人啊嘛， 唔系啊， 摆翻落个盒嗰度， 摆 个 位置都倒转咗。 咁、okay, 呢只歌咧系好好听嘅，而睇翻个资料咧，原来呢只歌咧当时咧喺佢哋美国啦，美国推出嘅一对二人嘅组合，反为咧就唔系好受重视，亦都唔系好流行。嗯、但系当佢去到其他地方咧，好多人都觉得呢只歌好有意思。佢虽然讲花，但一种咧系一个爸歌词咧讲爸爸叫个仔，你唔好靠近呢一种花，呢、一种花对你系好危险。 毒品咧， 冇错啦，叫罂粟花，英文名就叫做 windflower。当时就系学呢一个勾字，好难嘅。 Windflowers, windflowers. 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He said he feared them always, and he told me that they carried him away. roses. To smell them, I held them closely. And now, I cannot break away. Their sweet bouquet disappears like the vapor in the desert. So, take a warning, son. Windflowers, ancient windflowers. Their beauty captures every young dreamer who lingers near them. But ancient windflowers, I love you. 经典嘅民歌 ，Susan Cross 带嚟嘅《Windflower》，我今日嘅一个选择嘅。 好啦，咁啊讲开你话花咧，我好中意。咁同埋其实花咧，真系能够有好多关于即系佢嘅赞誉啦，系咪？有咗唔同类型嘅花咧，我真系觉得呢一样嘢系好犀利。你谂下嘅就系一棵树，佢能够开花，开花跟住好难，个过程系好难嘅一件事嚟嘅、啊，所以真系要好好咁去珍惜。突然间我谂翻起嘅就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我阿嫲咧系会带我去拜神嘅。佢每一次咧，我觉得咧嗰啲嘅阿婶啊。呢啲上咗年纪嘅人咧，佢哋拜神真系好叻噶，可以不断咁噏嘢噶。 系啊， 你得唔得噶？我唔得噶。 我尝试谂下先嗱，我细个有段嘢噶拜神。 系啊，佢哋真系有段嘢噶。佢哋讲咩？ 称拜神大个仔咩？听话读书聪明唔知乜、类似咁上 人哋教你噶， 即系佢哋品 啊， 系啊，佢哋去系啊，佢教你嘅，咁同埋嘅就 系 佢哋系会系重要嘅就 系 讲又要保佑边个做乜乜嘢，边个又咁咁咁，系佢有段嘢嘅，你都有嘅，原来我系客家噶， 应该系客家话， 客家话嚟噶， 上一代传落嚟噶。即系 我妈 一代传一代咁样， 系啊， 但我冇再教其他人啊。 即系佢嘅意思就 系、 是、咧，总之佢就系 咁讲啊，真系 你记唔记得？通常都系呢啲嘅时候走去还神啦、要过新年之前啦，佢哋、就会去即系、去品神咧。佢、就我觉得好叻噶，又唔知边个做生意嘅，又希望佢哋可以点点点。边个系 细 快高长大，冇错，好流利嘅。咁、我好记得，好记得有一句说话嘅就系，我听极都唔系好明。咁阿嫲好中意品一句嘅就系话，希望大家做到花花世界。喺、客家嚟讲嘅话就系花花世界。我做到花花世界，我就问佢，佢就都唔敢唔答话嘅。 系啦， 点解做到花花世界？我嗰时系我唔明嘅。佢就你大个你就明嘅、 我估下先，花花世界即系。自己好光彩、好成功、好灿烂嘅意思 啦，花花其实繁华啦，系嘛、世界嘅就 即 系其实系啦。咁其实即系到我大个嘅时候嘅话，我亦都好中意有一句说话嘅就系、是、佢讲紧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其实大家都可以略略知道佢究竟讲紧啲咩嘢，就系、是、从一朵花，其实我哋可以睇到嘅就系整个世界。我觉得佢讲紧呢一样嘢嘅话，系一种心境嚟嘅。咁其实心若无物嘅话，其实你做人又要慢慢慢慢。 慢去参透，即系究竟系咩嘅一回事。咁譬如可能而家嚟讲嘅话，我觉得个世界都仍然系好纷乱啦。咁、人生嘅话咧，其实都好多时候都觉得就系、其实都好悲啊，或者好灰啊。点解永远都仲系会系咁样嘅咧？咁样，正如嘅就系华严经里面有讲所谓嘅就系呢一个世界其实冇所谓缺陷，即使系有缺陷嘅话，都系美丽嘅。而呢一个世界嘅话，其实系至真、至善、至美，呢、這个就系我哋所要嘅追求。咁我觉得就嚟过年啦，我亦都好中意呢一种咁嘅感觉。虽然今日好湿，但系你会觉得嘅就系佢好春天。而春天嘅话，我特别喜欢四个字，就系、春暖花又开啦。亦都好中意嘅就系突然之间你会见到嘅就系马路两旁嘅公路嗰度咧，红面盛放。你会见到嘅就系怒放嘅生命嘅话，系会俾大家咧觉得充满希望。所以我今日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就系《红棉》，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呢一份春暖花开、暖洋洋。 我着翻件长衫，披翻条颈巾先。 梗系要啦！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嘅歌曲，祝福大家今年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盛放，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志气谁能心坚决争光，一点子这方耀，四方树苗偏壮，红面盛放，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 罗文嘅呢首《红棉》啊， 哇！呢首歌咧，永远都系一段嘅春天嗰阵时咧， 系要啦，整个长裝， 我要整翻件长衫啊，颈巾啊， 梗系啦，英雄雪力争向上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呢首歌咁样。 早个星期呢我返咗去屋企啦，帮我妈大扫除。 啊好乖啊。 係啊，唔係佢年年都要㗎，佢要指定要抹呢度抹呢度抹呢度。咁、我哋咁大个人梗係有少少反叛。 是是但是是但是 你明㗎啦。 其实冇抹嘅抹咗啦。 唔关大唔大个事。 係啊，你知唔知有个柜呢我咪话有个佛公嘅。个头啱啱掹嘅，唔知点解。咁我哋商量啦，因为我哋觉得哇，好攰啦，仲要抹嘢。咁同埋个柜永远闩埋啊嘛，即系老人家啲柜点会开啊？咁我谂到个办法，我话嗱咁样，佢实记得嘅，拉开个柜门，将啲嘢喐下佢。 当抹咗，其实你都系用嗰啲，你都系用嗰啲力，何必点解唔抹咧？ 唔系抹，我要全部搬晒出嚟啊！佢、有啲公仔啊， 喐下啲位就当抹咗。 杯啊，咁样样，咁佢 又我撑你，因为我都做过。 咁即系我觉得 你点我做，你梗系易啦。但系我真系要搬、出嚟又要抹， 同埋一路抹一路闹。 系啊。你喺度抹緊，佢都會鬧你噶。 係啊，總之 嗰啲嘢唔係擺喺嗰度。係 啊，哇！同埋即係我哋係真係猛嘅，即係當然呢樣唔好，但係我哋嘅冇辦法啦，我係凡人嚟㗎嘛。係 啊，冇錯， 係懶人。 嗰度又要包啊，呢度又要撳啊，我心諗都冇人去嗰度。 冇人知系咪？冇人睇， 系啊！跟住后来佢叫我担张凳，我哋做乜嘢？我想擒高睇下你有冇抹到啲渣， 尤其是个顶。 你话我话你唔好， 因为睇唔到。 后来我哋谂到个方法，分散咗佢注意力啦，系啦，就。唔系打麻雀梗系要啦，就播啲歌俾佢听， 系啊，等佢 relax 啲啊， 吹完曲， 等佢可以 瞓着咗， 就系呢一首啦。 唔系，因为呢首系佢最真嘅，但系我哋嗰日咧就特登玩嘅，摇骚游 咩名？ 花儿像人，人像花。 人像人，人像花，人像花，不知是我还是他，还是他。你说我像一朵花， 一朵花， 问你一声可爱他。要看花，请你来我家， 你家的花儿芳香，美丽似彩霞。要看花，在你家。 像人，人像花， 人像花， 不知是我还是他， 还是他。 我愿花儿好年华， 好年华，不知好花落谁家。 花儿像人，人像花， 人像花， 还是他，你说我像一朵花， 一朵花， 问你一声可爱他。要看花，请你来我家， 你家的花儿纯洁热情似娇娃。要看花，来你家， 多情的风雨请你不要摧残它，请你不要摧残它。花儿像人，人像花， 人像花， 不知是我还是他， 还是他。 我愿花儿好年华， 好年华，不知好花落谁家。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家的花儿纯洁热情似娇娃，要看花来你家， 多情的风雨请你不要摧残它，请你不要摧残它。花儿像人，人像花， 人像花， 不知是我还是他， 还是他。 有啲惭愧咁讲，我作为 DJ 都好多年冇听过阿姚淑蓉姐姐呢只歌， 真系几好啊！好 有回 忆， 好 系列，系啊，你都咁容易噶，要谂噶， 怀旧啊！ 话俾大家听，你而家听紧嘅真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同大家道歉， 对唔住， 唔使， 你哋冇开错系啦。 咩歌都有值得播嘅粤嘅价值嘅， 冇错 啊，美好嘅岁月。姚淑蓉当年系七几年定六几年？ 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 嗬。 哇！嗰时我哋最中意听《今天不回家》，俾我妈闹到死啊！ 第一句已经嗌噶啦嘛，知嘅咁啊。 佢即系佢觉得你哋有冇搞错？唔翻屋企你走啦咁样。 唔系啊，衰咗个雷蒙娜，雷蒙娜每次都要死噶嘛，一死个冇 雷蒙啦。 哎，好啊，回忆翻晒嚟，太好啦！喂，晒啲冇人先听风骚快人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电脑保安事故协调中心去年共处理7752宗保安事故，较2022年减少8%，其中网络钓鱼占整体个案接近一半，对比2022年上升27%。數字創五年新高，與網絡釣魚相關的連結突破19000条，按年增加22%，數目在四年內增加超過一倍。網絡釣魚主要集中銀行、金融和電子支付行業，其次是電子商貿。協調中心提醒，黑客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製作虛假影片，假冒身份，甚至在社交平台設置假冒品牌專業行騙，並且以搜尋引擎的優化功能令到釣魚網站位列搜尋結果前列，混淆視聽，令到搜尋引擎使用者容易錯誤地登入假冒網站。政府在《基本法》23条立法諮詢文件提出，考慮引入措施確保執法部門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有足夠時間對被捕人作初步調查。又提到英國的國家安全法賦予警方向司法機關申請延長羈留期的權力。保安局前局長、立法會議員黎棟國在電台節目認為，賦予權力警方申請延長被捕人羈留期，交由司法機關負責審批是相當好的做法，法庭可以聽取被扣留人士、法律代表的說法。諮詢文件提出就保護國家秘密訂立相關罪行，黎棟國說文件的用詞相當精準，是明知某些資料屬於國家秘密，要求很高。他認為理論上一般市民不會接觸到國家秘密，新罪行主要針對掌握國家秘密，但是在沒有合法權限之下披露，包括非法獲取、非法披露，作為其他不合法用途。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敦促英方政客停止對中國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說三道四，停止干涉中國內政。英國內政部國務大臣董勤達指，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破壞香港法治，只會令到香港繁榮的因素消失。中國駐英使館發言人強調，堅決反對英國政客對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無端攻擊，又說英國自己去年剛剛出台新的國家安全法，現在卻對香港特區有關立法行動橫加指責，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發言人重申，香港特區政府有關立法有利保護香港全體居民的根本福祉，有利保護世界各地投資者在港興業，香港的長治久安將會得到更好保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同一两阵微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六风势较大，下昼初仍然潮湿，农历新年前气温显著下降。 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716点，升230点，总成交金额5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9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22点，升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5.8毫7，升2.5；腾讯控股275.6，升5蚊。阿里巴巴71.8，升2.25；美团65.2，升2.65；比亚迪股份175蚊，升7毫；南方恒生科技3.44蚊，系升0.04仙；友邦保险61.95，升1蚊；中国海洋石油14.38，跌8仙；恒生中国企业53.46，升1.04仙；药明生物21.6，升1.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7，日元146.67，瑞士法郎0.863，加元1.343，人民幣7.179，英磅對美元1.269，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65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日經平均指數報35,967點，跌319點。港金报19,08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5.69美元，卖出2,04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果栏。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措施啦，利安道爆水管介乎顺景街至到顺安村停车场一段利安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车辆唔可以由新清水湾道左转入顺利村，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深圳湾公路下村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以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男主角白术医生终于不再隐藏，向女主角萧燕医生表白，但女方当场拒绝，过后仲话白术并非自己喜欢的类型，加上二人后来更在工作上产生分歧，这段感情仲有没有机会更进一步？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0日。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祝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头先一只姚淑蓉姐姐嘅人像咩话？花像人啊？ 人 花儿像人， 人 像 花，仲有其实合唱嘅、 啊，有啊，见到啊， 系 系啊，正啊， 系啊， 合唱 嘅， 边个合唱？ 嗰、那个系边个？谢雷先生， 系系系， 阿雷哥啊， 真系唔记得晒当年下嘅回忆啊！好嘅，翻嚟咁啊，到我啦。 好， 其实咧好多时咧见到花咧，作为细路仔咧，第一个感觉你哋会点啊？我会想摘咗佢翻屋企，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啦吓。咁、但系就话唔一定要摘噶，摘花咧就唔系咁好嘅，因为 路边啲野花不要采啊， 唔会摘 啊。 但系咧，但系咧就可以执、哦。咁以前咧， 花 系啊，因为啲花佢跌咗落地之后，咁佢都跌咗落地噶啦嘛，即系嗰啲就会执翻去攞。好中意香港好多花咧，喺路边会见到嘅，有其中一只叫鸡蛋花，我觉得 鸡蛋花好靓啊， 好靓，同埋好香， 吓。 所以而家即系自己有时间咗都会种下嘢咧，先知原来鸡蛋花唔系净系嗰只色噶、有红色噶， 易唔易种啊？ 唔容易，即系我自己觉得唔容易啦、啊 okay。虽然嗱，啲人讲到好多嗱，你觉唔觉得香港有好多花咧？成街都見到嘅，但如果你真係試下種咧，又唔係真係咁易。有一種花又係好靚嘅，如果作為咧點住一啲叫爬牆啊，即係喺牆上面。 哦，即 咩啊？ 橙色嗰只叫做 炮仗花。炮仗花又好靚嘅，橙色嘅，爬滿嗰啲屋啊啲牆 啊。嗰啲攣藤植物啊嘛。 係啦，咁樣我亦都試過，又係種唔到。咁咯， 你種落自己嘅身度啊嘛。 係咩？係 OK。咁但係原來世界上有啲花咧。睇下就好啦，世界上好多好靓嘅嘢，追寻佢，不如睇下佢，欣赏佢，就好似呢一种花咁样。水里边嘅花倒影都好靓，当上一手伸入去嘅时候，花就冇咗。人世之间好多嘢都系。 深夜里没法可以安睡，我看天空洒泪，任寒风吹。冷的梦里，没法跟你相聚，也许心里的泪未能抹去。缘分让我去握碎，彼此相爱太苦累，不想跌进这火堆，但愿无怀甜梦里，还是让我去。想我的罪，丝丝温馨的发堆，我愿来添句。如倒影水中的鲜花，只可看看未能摘去。如飘于风中的花香，去去渺渺淡然逝去。然而让我见着你，不想多次去躲避。风风雨雨我都不畏惧，但求共聚。 人世之间好多虚虚幻幻，好想得到嘅东西，当你得到之后，感觉又已经唔同。又或者你以为得到，实际上有冇得到？就好似水里边嘅花朵，手一伸入去，花就幻化成好多个光影。谭咏麟嘅呢首《水中花》送俾大家。 缘分让我去握碎，彼此相爱太苦累，不想跌进这火堆，但愿无怀甜梦里，还是让我去面对，尽管加上我的罪。丝丝温馨的发堆，我愿来占据。如倒影水中的鲜花，只可看看未能摘去。如飘于风中的花香，去去渺渺淡然逝去。然而让我见着你，不想多次去躲避。风风雨天空洒泪，任寒风吹，冰冷的 自己好喜欢的歌叫做《水中花》，这种花看看就可以，想掂想摘都是不得的。 我摘到噃， 摘 俾你。 你嗰啲系胶花嘛？ 胶花我好中意。 喂，细个你穿过胶花噶？ 我冇穿过， 我帮屋企穿过胶花，以前嘅年代。 剪线头又有，胶花冇。 系啊，你屋企嘅嘢一定我做过嘅。 系啊，要帮手啊。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今日嘅主题讲紧嘅就系花。咁我会觉得嘅就系花，我唔知啊。总之嘅就乜嘢花我都会中意嘅，就算你讲紧胶花我都中意嘅。 胶花我麻麻地。 总之花佢就系靓咯。 花就真 冇第二样嘢嚟形容佢噶啦，系嘛？即系其实当然啦，借咗个花，但系其实你都可以见到佢嘅生命喺度嘅，佢系生命嘅一部分嚟嘅，系咪？去到嗰个位置嘅话，就系花开花落，亦都总有时。好啦，咁如果你讲到嘅就系花咧，我觉得嘅，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我行山又或者有时候我跑步，我会好中意嘅就系见到喺一啲嘅石嘅夹缝当中，唔、 啊、 知点解佢都可以开出野花嘅， 系啊系啊系啊， 点解你可以咁犀利嘅咧？ 唔知啊，破土而出， 冇错，同埋重要嘅就系虽然只得一丁子咁，跟住有一粒嘢喺度咁样，但系你仍然見到佢嘅就係佢係屹立咁樣去成長， 同埋佢總係向住陽光嗰邊。 冇錯，咁同埋即係佢幾嚴峻嘅情況，你會見到嘅就係佢都仲要，即係只不過係喺個石嘅個縫中，佢都仍然係會能夠可以俾你見到嘅嗰種即係頑強嘅生命力咯。所以我成日都會覺得啲野花係好犀利嘅。好啦，咁當然啦，你話如果係講緊呢一樣嘢，我覺得就係有時你淨係野花好得意嘅，你會淨係見到佢，佢好靚，但係你唔会摘翻屋企噶， 系 你唔会摘翻屋企噶， 掂埋佢就好啦。 同埋你试下摘翻屋企嘅话，佢都会死嘅。 未翻到屋企， 你有冇试过？ 有啊， 我有啊， 有啊 我都有试过。我谂住佢就啊，不如佢 整得 几靓 啊， 系啦，原来系唔得嘅。 嗰啲电影原来呃我。 系啊，其实佢系需要喺嗰个地方，你就有得佢喺嗰度啦。靓嘅嘢有时你望下就好啦，系唔需要拥有嘅。你如果你要见佢嘅话，你就跑翻嗰条路，或者去行翻嗰个山，你见到佢又喺度。 哇，嗰啲花仔， 你 系 咪觉得 好 靓？系真 系 好靓啊！所以呢一段。段时间嘅话，其实大家去嘅话就可以睇到嘅。咁所以我觉得嘅就系话，无论系点样嘅好嘅话，即、就、系、是、我觉得嘅就系花就系靓。所以今日要拣嚟嘅就系呢一首嘅歌曲，林忆莲小姐嘅 《野花》嘛。我同你撞咗啊！ 知啊。我哋一齐欣赏《野花》的美丽。 水后 思你。来年和来月，请你尽淡忘曾经风中一夜花淌过，曾共风中一个他恋过。 有野花的美丽，我不知道马小文有没有去过我们学校香港那个分校呢，一到夏天有一种花很香，但那种香得来又很浓，我不知道你学校那边有没有呢，我从来都不知道那种花是什么味道， 豆腐花 不知道，总之是一种野花但是很香，一到夏天就会开的、 哦、要介绍的就是揀来的这一首的野花，是啊，串只碟都好好听的，我刚才我都不知道播哪一只，因为其实关于花的歌它里面是有的，例如有花知识、嗯、夜来香、嗯、蔷薇之恋，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野花等等，还有 Wild Flowers、来自的就是它这只，算不算叫概念大碟， 算啊，它这个是 真的很厉害， 是阿罗文的位之后呢，第二隻有关花做主题的碟、嗯、 你都可以见到的就是他用了有很多名画，是没错， 设计得好， 用了有很多梵高的、嗯、譬如可能就是他那些的画来的、嗯嗯、你看到梵高的画、嗯、 好靓， 对， 好靓，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啊、听返很多好听的歌， 是啦， 春天 亦都是赏花的好季节， 没错、嗯、你都希望可以趁住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爱好系列的话、嗯、可以介绍一些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可以好好地欣赏。 好的，我想问下两位，你哋中意咩花噶？真系即系真正嘅 花。其实如果你问我，我系中意白色嘅花嘅。 白色嘅花， 系， 系、 okay, 啊、 嗯。我中意一种叫秋海棠，但其实我唔知系咪中意呢种名，因为嗰阵时我阿爷咧喺天棚种咗好多。 秋海棠系红色嘅或者粉色， 好靓嘅，因为喺佢沿住嗰个竹棚咧，啲风一吹过咧，咁样喐喐喐，好靓，我仲记得。 哦，我自己最中意嘅咧就系向日葵、太阳花、嗯，因为唔知点解咧。细个咁睇啲书咧，就嗰个向日葵咧，我都识画嘅，黄色，然后中间打好多格仔啊， 打好多井字噶嘛， 好易画噶，同埋侧边系黄色啊，咁样样，咁我特别中意呢只花，唔知点解，因为我觉得咧，哇，佢对住太阳咧， 好有生命力啊， 好有生命力，于是咧，某一年咧，我开始追一个女仔嘅时候咧，佢生日，我约佢去长洲啊。然后我买了几支太阳花， 向日葵很难攞噶， 系又长 吉手噶，你知唔知噶？ 我知啊， 系大大嗰啲啊， 好长嗰啲啊， 因为都有大细咁 啊。系啊，因为我嘅画面咧就系咧，你谂下，每一个女仔攞住啲向日葵，好靓， 好图画 啊。系啊，系咪好靓？ 佢一定系着住一件白色嘅 花布裙， 花布裙 系啊，佢又系咁样样。哇，仲有我好记得一个。头箍大头箍， 但系可惜你唔系陈你唔系陈百强咯，陈百强就会佢会白衫白裤咁样， 佢都可以 送俾佢咁样， 你都系着白衫白裤嘅， 我真系送俾佢。 咁不过反而点啊？ 佢扁嘴， 梗系扁嘴啦！呢啲唔可以行咁远噶， 所以 咧 有 好大扎噶嘛。 我知啊，我好似 同埋吉噶嘛，你明唔明啊？ 咁有冇拎到去长洲 啊？梗系有啦，我送俾佢噶嘛，佢一睇扁嘴咯。 你有冇留意到嘅就系，其实送花俾女仔嘅话咧，系有唔同嘅时间噶。 我知 有一段时间好兴嘅就系长濑濑嘅嗰只 个饼铺嗰只， 冇错， 系。 丙 马蹄兰 系马蹄兰好兴 嗰阵时有一扎马蹄兰开心到死 贵噶，后来炒贵咗， 炒贵真系。 我最初咧就一定系满天星衬玫瑰花， 系啊，满天星系好靓嘅，不过就太多啦。 嗱又咁嘅，因为其实我有学过摘花，跟住佢就系话原来花至少嘅就系有两种嘅花，你一定要搞得清楚。就首先嘅第一种嘅就系主角嚟嘅，你讲紧呢啲向日葵嘅话，佢一定系主角嚟嘅。 系啊， 譬如可能讲啲马蹄兰嘅话咧，佢都可以系主角，亦都可以系叫做衬花。 系 衬花就系即系当你有空位要去填满嘅时候，又或者佢就有某啲嘅地方咧，你觉得佢就诶佢有个窿窿，你就揾呢啲咁嘅衬花摆落去就冇死噶啦。满、天星系属于衬花， 系啊，我知啊。 不过我系觉得就算衬花，你只要好大扎， 系都好靓， 佢都有本事可以好靓嘅。 系啊，仲要攞个玻璃樽插住。 冇错，一个跳舞男，跳舞男嘅就系嗰啲细细粒嘅黄色嗰只啦， 嗰 只都系衬花嚟嘅。 泰国餐厅最中意啊。 冇错，其实你一扎嘅话咧，佢都可以。哇，好怒放，你都一樣係好好好睇嘅， 冇錯 啊。但你就唔會一扎咁樣去送俾女仔，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其實我係想睇你去長洲之後佢點咯，係咪 又掉 啊？係咪個海度掉落海啊？掉落海啊！ 我同佢 做埋 坐咗去。嗰時嗰啲船咧，二樓有個露台嘅，你哋有冇坐過啊？ 好中意喺嗰度， 係啊，好型啊， 買碗面， 吹風，係啊， 買碗面啦，出邊度食？哎呀，你咪 飲杯鮮味奶茶， 諗住好浪漫咗。你知咧， 出 難仔扁嘴咧，咁樣好大力咁樣掟落個台度啊，好大力，即係有少少大力我心諗唔搞錯啊咁樣樣。 太陽花有翻少少重量 啊，係啊， 窮嘅啫。係其他嗰啲應該係啪，其他你係窮啊， 落樹 冇攞到， 有幾個吸吸油。 烂烂地啦，已经 因为大大嚿， 好难搞噶太阳花。同埋你有冇留意嘅就，就算你喺屋企你插咧，佢都系会个脚会烂，同埋好容易会软身噶嘛。 掉咯掉， 好烦啊！ 哎呀，唔得噶，真系唔得。从此以后咧，我真系唔再买 呢个唔好意头。于是你个爱情就掉咗啦，系咪？ 梗系掉咗啦。去完长洲之后都冇，冇后边。 我咧估得你咧，关正杰。 向日葵 好听， 送俾大家。你今年追唔到女仔唔紧要，明年再嚟过。 我猜过你， 只要唔好送向，总之唔好送向日葵得。 谁留意向日葵？以为谁人摘去？此际夕阳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容我忏悔往日自己如老客，更自惭时常对他冷淡。可知我热情埋藏了在心间，正为心境有。谁留意向日葵？以为谁人摘去？此际夕阳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人在路上，我默然暗自流盼，那夕阳难如往昔灿烂。娇美向日葵，仍然记在心间。最恨怜香这上路难。人在路上，我默然暗自流盼，那夕阳难如往昔。向日葵仍然记在心间， 最恨怜香这上路难。 马路上点解会有安全岛？ 因为咁样过马路可以多个保障嘛。 咁高空工作点解要有安全带同埋呢个系稳装置？ 唔使问，都系为咗保障高空工作嘅雇员。想知多啲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安全带嘅资讯，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搭棚防多有神器，求稳安全吊带保护你。我系 Suki 钟舒淇。 好啦，星期四吓，咁啊，外屋系列喺呢时候要结束噶啦，23度嘅温，相对湿度88%。先听12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系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系林建明，大姐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爱不会被忘记。对于小路仔来讲，不明白为什么有时大人这么容易会不记得事情的，尤其是有阵时很少的事情都会不记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小欣就近日感到很奇怪了，外婆的记性为什么越来越差的呢？她会不记得了日用品摆在哪里，给了钱或者没给钱，没吃了饭或者没吃饭，没她就问妈妈了，妈妈，外婆为什么最近这么奇怪，这么多东西都会不记得的？她以前不是这样的。妈妈笑一笑解释说，哎，没办法啦，人大了有时就会是这样的了。小欣跟着就说，啊，真的吗？人大了就会什么都不记得的？妈妈就解释说，这样不是个个都是这样的。其实人大了有可能会患这叫脑退化症。当你有这种病症，就会好忘记，好容易唔记得嘢噶咯。唉，其实讲开又讲，迟啲我同你爸爸都咁忙，可能要送外婆住呢个老人院啊，喺嗰度可以得到更好、更专业嘅照顾。一听到咁讲啫，小欣好唔开心，话唔好啊，唔好啊，咁样唔好，我咪见唔到佢咯。佢好挂住我哋，挂住屋企噶。妈妈苦笑一句话，系嘅，但我真系谂唔到其他办法。只有你安老院才可以提供婆婆现在需要的特殊服务和护理。对于这个想法，小欣一直都不赞成，但是又不知道我可以怎样。最后他就问了，那我们可不可以经常看他？我想跟他聊天，我想听他讲故事。妈妈摸一摸他的额头就说，可以的，我们每个周末去探他好不好？要发生的始终都会发生。婆婆真的去安老院那里住了。第一次去探她的时候，见到她，小欣揽住她，好想喊，因为好挂住她。同埋觉得，为什么你的老人家个个都这么虚弱的？妈妈，你看看老人家个个都不讲嘢，坐在轮椅那里，他们是不是有病啊？妈妈就解释了，都不是，不过身体比较弱就真的。如果不是坐这个轮椅，有人推来推去，他们自己行可能会跌亲，那就做不好咯。记住啦，当你见到外婆的时候，要微笑地跟她倾多啲偈，同埋赞佢，咦，外婆啊，你精神好好啊，知唔知道啊？就唔好对住佢唔开心嘅样子，如果你唔开心，佢都会唔开心噶。入到一间叫做阳光客厅的地方，外婆坐在一度望住窗外面的树木。小欣走上去，跟住说，婆婆带了你最喜欢吃的蛋挞啊。 外婆笑咗笑冇讲嘢，跟住阿小欣打开个纸袋，俾蛋挞婆婆食啦。妈妈侧边话：你听下，外婆食得几开心。跟住小欣开始同佢倾偈咯，但外婆咧仍然系净系食嘢，点点头，点点头，冇答佢，而且个眼神好似好陌生。小欣好失望咁话：妈妈，我觉得其实佢好似唔认得我哋啦。妈妈点一点头话：可能系嘅，佢而家个新嘅环境需要调整啊，俾啲时间佢适应啦。第二个礼拜，小欣同妈妈又去探佢，但外婆个情况好似更加陌生，望住佢冇咩表情。跟住小欣忍唔住问外婆：啊，你记唔记得我系边个啊？外婆话：记得，你请我食蛋挞嗰个姑娘仔啊嘛。唔静止噶，我哋外孙女啊，认唔认得我啊？外婆笑一笑话：记得，你上个礼拜嚟请蛋挞我食啊嘛。问咗几次之后，小欣终于明白，外婆可能已经唔记得佢啦。今日嘅外婆一个人生活一个充满孤独、无记嘅世界，边个系亲人，边个系陌生人，佢未必分得出。小欣个心好痛啊，跟住揽住外婆就话：外婆，我锡你噶，你唔好唔记得我啊！对于佢嘅反应，外婆突然之间好似有啲感动。笑笑里面又留下少少的泪水。妈妈就说：你看看，外婆记得啊，就算她不记得你的名字，但起码记得被人爱的那种感觉。当你拥抱她，当你告诉她你好锡她的，她都会知道，她都会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就算所有回忆都被抹去，爱在心里面的感觉、那个位置是永远不会改变。 浪漫或是二月在雾都，或是踏着大地上稻草，以致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或在仲夏落漫地望海，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山海。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上海，或是划着巨浪在大海，与你看过试过到处抱拥相爱。愿望就是明月夜静止，或是让梦白日下雨知，欠缺了你这个世界没有意思。你可愿交出心事，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 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城市，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 寻找爱的故事，一生的朋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小妹妹叫海莉，七岁，刚刚回小学一年班。有一天放学之后，回到家，妈妈给她一些食物，饼干、牛奶，很开心，一边吃一边讲班上的情况。妈妈听着听着就说，其实我想问你呢，谁是你最好的朋友？海莉想了一阵就说，其实呢班上面呢有哪个啦，跟我好好谈的，另外哪个成日跟我玩的，是我最好的朋友。跟着妈妈就说，那屋企两个妹妹呢？因为海莉还有两个小过她的妹妹的。跟着海莉就说，他们谁是好朋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而已。妈妈补充就说，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意思是你两个妹妹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啊？跟着海莉就说，她们是我妹妹，不是我朋友。妈妈就说，是你妹妹同时都可以是你最好的朋友的。我想告诉你，海莉，人一生会认识很多朋友，很多同学，将来他们未必会在你身边，而你的妹妹永远都会在你身边，他们就是你一生的朋友。妈妈这种讲法，海莉觉得很奇怪，妹妹就是妹妹，朋友就是朋友，怎可以作为一个同样的呢？三姊妹其实有时为了一些争执吵架的，为玩具，为零食，总之好少的事情呢有时就会吵架，还会拱来拱去。我的朋友怎会这样的？而且我们三个年纪都不一样，读书的那个程度有不同，各自有朋友，我们不是朋友，我们是妹妹，我是她姐姐。但是妈妈不同意，妈妈成日都说，做姊妹就是一生的朋友。我送给你们三个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就是相伴一生的姊妹情。尽管三姊妹有时都会吵架，拱来拱去，争这样争那样，不过在成长的岁月里面，妈妈一直鼓励他们要保持亲密的关系。她自己都做得很好，不会偏爱任何一个，做些什么总是带他们一起做一起去，累积一些共同的经验，等他们的成长过程之中有多共同的回忆。虽然细路仔细路女仍然免不了偶然有些吵架，不过他们已经拥有很多一起成长的记忆，去过哪里，做过些什么，吃过些什么，全家一起度过的假期等等等等，都是一起进行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开始踏入社会了，大家分享的东西已经超越同任何的朋友所能够分享。例如他们一起参加过马拉松赛跑，有时他们还会一起手牵手跑过个终点线。另外当妹妹珍妮结婚的时候，海莉就是她的伴娘，有时会一起出去旅行，其中一个不舒服入了医院，另外一个又会周旋去探她，鼓励她。三姊妹之间慢慢建立了不可分割的情谊。数十年之后，终于妈妈都离开了，他们三姐妹互相继续扶持，继续照顾。步入晚年的她已经不需要再问，今天海莉已经明白，谁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她现在终于明白妈妈所说，朋友在你身边不会是永远的事，

他認為理論上一般市民不會接觸到國家秘密，新罪行主要針對掌握國家秘密，但在沒有合法權限之下披露，包括非法獲取、非法披露，作為其他不合法用途。天文台預測農曆新年之前氣温顯著下降，年三十和年初一早晚寒冷，大致多雲，市區最低氣温11度。天文台說一道低壓槽會在下周初為華南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一股東北季候風會為該區帶來稍涼的天氣。預料季候風補充會在下周中期抵達廣東沿岸，該區逐步轉冷和有幾陣雨。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方確認之前載有被俘虜烏克蘭軍人的運輸機是被愛國者導彈系統擊落。普京在當地星期三在莫斯科出席活動的時候說，愛國者導彈是從烏克蘭控制區發射，不明白烏方為何這樣做，但是可以假設這個是意外。他又說俄羅斯不會因為今次事件停止與烏方交換戰俘。另外，俄羅斯國防部表示195名被關押在烏克蘭控制區的俄軍返回俄羅斯，作為交換，俄方向烏方移交195名烏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專頁證實消息。這次是今年以來俄烏三方第二次大規模交換戰俘。今個月3日，俄烏各自釋放200多名被俘虜人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沿岸有雾，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六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潮湿。随后一两日天气稍凉，农历新年之前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694点，是升209点，总成交金额54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22点，升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5.85元升2.3元，腾讯控股275.2元升4.6元，阿里巴巴71.75元升2.2元，美团65.05元升2.5元，比亚迪股份174.5元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3.38元系升9.8元，友邦保险61.85元升9毫，中国海洋石油14.34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53.38元升9.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46.78，瑞士法郎0.863，加元1.344，人民币7.179，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5998点，系跌288点。港金报1908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5.28美元，卖出2045.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当年嘅报道将我塑造成一个英雄，我成为其他人眼中钦佩同敬仰嘅对象。我根本就冇呢个资格，我唔配。 当年地震之后嘅情况究竟系咩一回事呢？ 国剧830，追光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嘅。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至下昼1:00，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钟，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octor Amy， 喂 喂，嗱你 风 风骚快活人，变疯癫快活人。次次咧，你例如打俾阿 Doctor Amy 都咧，用不同嘅方法吓佢一跳。但听闻今日你个反击咯，终于咁多个礼拜之后你反击， 绝地反击。 我啲中文好咗噶啦，佢自食其果啫。 啊，自食其果， 自食其果， 好好食啊呢个果。 系咩果啊？ 苦果。 于是今日阿 Doctor Amy 咧电话一响就大叫啦，系咪啊？人哋啲病人以为你啲病人，你有冇见到出面走晒病人？ 香港电台失聪啊！ 你见唔见出面啲病人走晒，拖住啲猫猫狗狗、鸡飞狗走，惊咗你啊！ 我氹你开心咋，多谢 Eric。 好喂， 好开心， 好开心。Back to topic， 今日咧嗱，其实咧呢个 topic 咧，我同阿 Doctor Eric， 我其实分享俾佢睇嘅啫，一个新闻。咁咧就话日本而家有啲咧叫猪仔餐厅，其实概念餐厅嚟嘅，好似啲咩猫餐厅、狗餐厅咁啊。我唔知有冇狗餐厅，我举个例子。 猫头鹰餐厅。 诸如此类啦，但系咧佢有少少唔同啦，我唔知道。大家对呢样嘢咧，会唔会觉得吓咁嘅咁？ 猪 猪仔，首先咧，即系我都问 Doctor 个 point 就系、是，喂，其实唔养得噶嘛，即系喺 domestic 屋企，即系屋企啊，香港唔得嘅，系咪？ 香港咧，即系好多年前咧，其实你乜鬼都养得嘅， 可以咁讲咩？乜鬼都养得啊？ 而家就即系你细个有可以养只鸡啊，成啊，如果你 哦，如果你讲嗰啲系嘅， 系啦，好多嘢而家 你讲嗰啲系嘅， 系啊，养条鱼喺个浴缸度， 唔系啊，你例如讲嗰啲过年前买嗰啲养嚟劏嘅啫嘛，但系以前咧系真系有人买嚟住宠物嘅，我记得街市咧系一箩嗰啲鸡咧叽叽咕咕嘅咩，啲人买翻去玩嘅鸡仔嗰啲咧，即系买翻屋企玩。好啦，咁啊猪有咩事咧？日本咧呢间叫做小猪嘅主题餐厅咧，佢 系 有得卖嘅，大约10,000蚊一只 细猪仔。 咁你同佢哋玩完之后。你中意咧就可以买一只翻屋企玩嘅咁样咯，咁啊同阿 Doctor Eric share 完之后，佢不如讲呢样嘢啦。但系我 吓， 但系呢个题目好似唔系好啱香港，因为我哋都唔养得咁样咯。系讲， 哦唔系，咁啊就讲完都几 interesting， 我哋可以讲埋少少关于猪嘅喺香港嘅身世啦吓。 好啊， 其实咧你话日本呢、這个。咁嘅養豬，其實啲豬好好養嘅，唉，好得意嘅，其實真係，佢哋其實十分之乾淨。 其實我知嘅，因為我都養過一個禮拜，曾經係啦， 係嘛？ 係啊，嗰時有個朋友， 唔好咁樣講你屋企人啦。 好笑，好笑，越嚟越 好笑 啊！ 好笑， 好笑啊！亦都係事實啊！ 佢先遇千尋啊，先遇千尋到最後咩咪變咗豬嘅阿爸阿媽。 你今日做咩啊？磨刀霍霍。 其實佢係好笑嘅。 好嘢喎！你今日 正， 因為個朋友佢俾人哋呃咗，嗰時唔係有一集唔係好中意養啲寵物豬。佢佢買翻嗰只唔係寵物豬啦，點樣買我唔講啦。咁總之咧就係、是、一啲會大嘅豬啦。咁、 啊、 你買嗰日佢細啫，唔抵佢一路會細。 咁啊仲抵？ 唔係啊，但你一個 點解 香港啲屋你點養嗰啲？因為豬大起上嚟可以入好大隻，你買多啲 Eric 成張台咁大噶。 迷你豬咧都可以200磅嘅，可以 200磅 大豬咧，其實要半噸嘅。 系啊， 半啊， 系就算你 会跌咗落楼下， 就算唔讲个法律咧，你系养唔到噶，你一般屋企你养唔到。 哇，佢摘落嚟都几 咁，我就帮佢照顾咗一个礼拜。咁但系猪咧系好聪明，我亲眼目睹佢识爬上我嘅嗰时，仲系嗰啲村屋咧两层三层，佢爬上佢个肚晾住个楼梯爬上 去做乜嘢？ 因为个雪柜喺二楼。 哇！佢知道啊， 佢知道，我就摆 讲到食嘢呢样嘢就 摆咗佢中意食嘅一啲车嚟骑喺雪嗰个雪柜， 佢识唔识开雪柜啊？ 识咯， 咁梗系唔识啦。佢但佢识爬上去， 咁都唔系好聪明啫。 100%狗，佢教大个就。 乜都識㗎啦。其實啲豬係好 intelligent，一般人話好似狗咁樣，不過就你可以話有性格嘅狗啦，佢都有同啲狗好似嘅，有啲狗你知要有信任啊 ，trust 個主人啊，三保人唔中意啊，佢係類似嗰種狗啊。 不过咁嘅真嘅， 好容易训练。 猪嘅体味系大浸过狗嘅，呢样亦都系我其中系有少少受不了，因为佢真好大浸猪味嘅。你嗱，有时啲猪车经过咧，以前咪猪车，你就会闻到嗰种味道啦。系啦，即系嗰啲咁咯。 系嗰啲诶，嗰啲有几其实有几个品种咧系可以屋企养嘅。 嗱，香港唔得喎 ，Eric。 香港乜嘢品种都唔可以。 你可以澄清话系 喺外国啦，譬如喺美国咁样，就有都几多个嘅，我哋最出名嗰只越南嗰只啦，不过有数几种嘅，佢哋有唔同嘅 size， 有啲系直情 T 级，佢哋话即系一个即系大个手掌少少咁样嘅。 咁细只， 好得意 喎！ 有好多人俾人吓嘅，即系买咗翻嚟，原来一只农场养嘅猪咁样就即系， 因为个样冇分别嘅系咪？ 细个冇咩分别嘅，其实猪几神奇嘅，其实你知你農場養嗰啲大粉紅色豬咧，其實咧佢哋你嗱咁你大家香港都見過野豬噶啦，黑色咁樣， 係好肉酸， 有好肉酸咁樣，有啲牙又響，即係離開個口吐合咁樣， 有 啲大牙咁樣出嚟咁樣啦，係啦，其實咧好得意㗎，你嗰啲粉紅色好似人養嘅豬咧，你放佢出去咧，即係唔使下一代嘅，佢喺一隻豬咧，佢會變形嘅，好似卡通片人物咁樣嘅。你出到去咧，即係你放走一隻豬咧，佢就變一隻大自然豬噶，佢就喺佢人生中間咧就慢慢變形 啦。豬生啊， 佢開始會有嗰啲牙，佢喺不過喺個農場養就冇嘅喎。 啊，唔得嘢。 系啊系啊，佢唔系佢唔使话下一代啲 B B 变啦，唔系噶，所以猪系一个好英文叫 adaptable 啦，系好 适应到新嘅地方，适应环境， 适应环境嘅动 力嘅强， 系啊，所以其不过就即系我认为我哋即系坦白讲，即系我自己都唔系食斋嘅，咁就即系猪好味。不过我想今日有翻啲机会可以提及，其实即系我哋应该都明白佢哋个痛楚同埋个艰苦啦。因为你当一个尊重啦。因为其实啲猪咧而家即系世界咧有唔知几多每年之后几多 billion 嘅猪俾我哋屠杀啦吓，一半咧系喺中国嘅。所以即系中国人系食最多猪个国家嘅，咁咧就佢哋嘅即系唔系中国咧，讲成世界养猪个环境啦，就其实都几啲狭窄，好啲即系好多唔系咁好， 唔系咁理想啦。 佢生仔又拱入一个细细猪笼咁啊，有个猪笼就啱啱够，唔好砸亲啲细蚊仔嘅啫。其实咧，如果你养任何一只宠物咧，狗又好，猫又好，喺咁嘅环境俾人告咗十世噶啦，所以基本上咧，佢哋。养猪嘅个程中啊，都几惨下嘅，所以大家可以即系起码 咁啊 ，Doctor Eric， 如果我哋有一日咧将猪咧 upgrade 到系一种家中嘅宠物咧，咁佢哋嘅命运咪改写咯？因为你唔会将狗咁样即系糟质噶嘛，即系咁讲系咪？ 你养佢就会自然会唔想食佢噶啦。 即系我哋将佢变为宠物得唔得？即系有一日即系将呢样嘢升格为系屋企养嘅咁得唔得？你估有冇可能咧？将 我估喺香港地方浅集比较敏少少咯。同埋 你 有猪级有个问题。就係點解我哋香港咁嚴咧？對啲咁嘅家禽啊、農場動物唔俾人養咧，係即係你要有 license from 漁農署啦，唔係唔養得嘅。不就話就係就因為佢哋有啲病， 豬油咁啊嘛， 有啲有可能傳染俾人，有啲就即係變咗。大公众系危险嘅因素，所以佢哋唔俾你养咯。所以我谂机会比较微啦。香港就 其实讲起猪咧，而家野猪喺香港咧，好似都经常比较容易喺城市见到。其实野猪咧，Doctor Eric，我哋对见到野猪嘅时候咧，系咪尽量即系唔好理佢，唔好企咁近，即系总系处理方法。 其实唔系好矛盾嘅野猪就野猪咧，即系一方面咧就好似大自然动物，不过其实野猪喺香港唔系一个大自然动物，系一个入口嘅嘢嚟嘅，所以佢哋咧其实咧。行来行去啊，喺个，因为佢哋好兴咧，一行行咁样行嘅， 系啊， 一直跟住一只咁噶， 所以咧左度就会有啲即系嗰啲叫咩 erosion 啦，中文叫咩 erosion，即系啲泥啊，头先话喺中文好，而家又唔系咁好啊，咁就即系佢一行行啲泥咧，就会一行行跌咗啦，咁就其实咧会破坏个大自然环境嘅，所以咧其实就野猪其实在香港唔应该即系最尽量，如果可以。 冇晒最好啦，因为对我哋个环境会好啲，因为佢哋都唔系 natural 嘅。不过你可以拗话佢喺度啦，咁点算？咁其实要避嘅，其实佢哋都几危险啊！特别如果佢每年咧，佢哋生仔嘅期间咧，其实佢啲妈咪嗰啲猪其实都可以几 aggressive 化嘅。 嗯，因为保护啲仔女嘛，系嘛？ 系啊， 即系佢有个有个 season 系嘅咩？即系有个 season 系佢哋生仔嘅咩？你头先咁 系啦，系啦，有个 season 生仔咁，你我就住村屋嘅，咁你次次经过啲垃圾桶咧，就我嗰啲猪就啲人就抌垃圾抌得衰啦。佢哋而家香港垃圾桶都系你见到系保护后屘猪嘅，有门啊，有啲大垃圾桶喺个门后边啊。不过啲人抌到 求求其其， 周边都有晒求其执咧，就永远有啲猪咧就倒冧晒。我次次经过都可怜嗰啲执垃圾人嘅，好叻。即系个个垃圾桶都咁样咧，俾佢哋做到 系啊，好烦嘅，再执 晒 系啊，系啊，呢啲系香港嘅秘密英雄嚟 嘅。哦，因为佢抄嘢食啊嘛，咁点啊？即系你觉得香港唔应该再有野猪呢样嘢，但系你又唔可以杀晒佢。 你冇得，你呢个就同流浪猫狗一样个，你想一回事，即系系梦想嘅啫，因为系冇可能发生嘅，因为佢多到同埋你捉唔到，你用晒成香港嘅资源去捉佢都捉唔到啊。 哦，咁即系呢个问题，即系会继续维持喺我哋嘅 系啦，系啦，维持同埋呢个佢哋嗰啲野猪会带入嗰啲所以譬如猪瘟啊啲咁嘅病毒咧，你知啦，间唔时就话香港啲猪场有咁就要人道毁灭一大堆，就系因为啲野猪带入香港嘅，其实 哦， 呢个有某一个原因咯，系咯，所以系咯，野猪又有制造啲矛盾，佢哋即系你系不过大自然动物，你见到佢就尊重佢啦，俾啲空间佢，就俾佢做 佢 做嘅嘢啦，系咯。不过就同埋冇千祈唔好喂。 但我想问咧 ，Doctor Eric， 其实佢哋会唔会可以有一啲譬如我譬如流浪猫，我哋有啲计划噶嘛？咁就系譬如可能捉咗佢之后，跟住绝育，跟住就再放翻去野生。咁其实可唔可以咁样叫做控制嗰个生态，唔需要成为一个灾难咧？ 有嘅， 系啦，即系唯一只可以咁做系嘛？ 有做绝育手术 都有 个，即系因为渔农处都有少少要点样讲咧？要 控制翻佢个数量， 有个 image 啦，佢唔可以，因为佢试过人道毁灭咁啊，啲市民又投诉 啊，系 啊， 我记得。 所以咧就佢有啲 locally 佢啲豬就捉咗佢去驗，不過你捉咗幾多隻？因為一隻豬生成十幾隻，你俾一隻走甩，你就下一代都係咁多，所以一個好難長期有控制嘅方法。不過有嘅。 同埋我諗捉野豬會難過捉只貓啦，係嘛？即係始終佢有攻擊性噶嘛。 係啊，你咪咁擺個籠擺啲嘢食啊，困到佢入去嘅。 係， 佢聰明噶嘛，係咪？ 好啦，今日講咗豬豬嘅嘢嚇，多謝曬 Don Eric。OK， 多謝曬嚇。下個禮拜為新年，我預祝你新年快樂喎，好嘛？走埋添啦，哎，咁冇耐性。好啦，喂，听日星期五，我哋再喺风骚范围再见。呢、這个时候咧，我送俾大家就有即安剧嘅，听日再见， 拜 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Sarah 姑妈 ，Sarah 姑妈，帮帮忙，帮帮忙啊！ 四强咩事啊？你定啲嚟，姑妈喺巴黎。 哎呀，姑妈，我有急事揾你，你唔好搞烂脚啦。 哎呀，咁系咩事啫？肥强， 我需要一条安全带 ，urgent 啊！ 肥强需要一条安全带 ，urgent 啊 ，urgent！ 点啊点啊？有冇人回你信息啊？ 冇噃。 咁点算啊？ 兵行险着，有冇搞剪 ？Sarah 姑妈，你想点？ 我部前七咧就喺楼下，我谂住咧攞去劏噶啦，横掂都系啦，我剪晒死个安全带俾你高呼救急。 我晕啦， 肥强顶住啊，唔好晕啊 ，Sarah 姑妈你搞错啦，肥强要嘅安全带啊，系响公处工作嘅安全吊带，系属于个人防护装置其中重要嘅一环。 哎呀 ，Suki 系你啊，哎呀做咩咁好啊，上嚟我大姑妈天台茶餐厅度坐啊。 冇，我过开呢边见肚饿，咪上嚟帮衬下你咯。 喂 ，Suki 唔好企咁埋栏杆，天台好高好危险噶，你企翻埋嚟啊。 肥强啊，你又话要高处工作，你怕高咁点搞啊？ 所以我咪需要稳阵可靠嘅安全吊带保护我高处工作嘅安全咯。 肥强，睇嚟你都识啲嘢，不过咧你只系部分正确，因为工人喺高处工作嘅时候咧，最容易遇上嘅危险就系由高处堕下。本港嘅安全条例规定，雇主必须采取嘅基本安全措施包括。 提供适合的工作平台，安全进出口及在危险的地方架设适当护栏。如果提供工作平台进出口及安全工作场地并不切实可行，才可以使用安全网和安全带的。 哇 ，Suki 犀利，你对安全吊带咁熟悉嘅，咁如果真系有必要使用安全吊带，边一种系比较适合进行高处工作嘅时候使用呢？ 我知，系全身式安全吊带。 肥强，我认同啊，一般嘅全身式安全吊带是只有鼓带和肩带组成的吊带，这一类吊带和安全悬挂绳一起使用，是在系稳点上，所有带和腰带要能调校至适合使用者的体型，还要备有调校装置，吊带可以和衣服连接，并该承托下胸腔、肩部和鼓部，用以悬挂悬挂绳的 D 型环及其他同类的设施设于吊带上端，作用是令吊带悬吊住使用者时脊骨和安全悬挂绳所形成的角度不超过国家标准所指定的角度。 好，等我一阵，我去街口五金铺买条全新式安全吊带先。 肥强，你要加倍留意，安全吊带呢是必须同悬挂绳、固定系稳物、独立救生绳、防堕器或者系稳系统配合使用的。在选购安全吊带和选择系稳系统前呢，最重要的是作出详细的调查，以确定哪类设备最配合有关的工作类别和环境。 是的 ，Suki， 石华姑妈，你都是收翻埋把铰剪啦，唔好剪烂你部前侧的安全带啊！ 好咯，咁我悭翻。不过咁啊 ，Suki， 其实咧使用安全吊带同埋系稳系统，仲有啲乜嘢安全要点要注意呢？ 其实都仲有好多嘢要注意，例如咧，选用符合国际同埋国家标准嘅全新式安全吊带及系稳系统，并应依照制造商嘅指示佩戴同埋使用。系稳系统必须可以喺使用者暴露于堕下危险期间提供连续保护。使用全新式安全吊带之前，应该检测安全吊带同埋系稳系统，以确保整个防堕系统咧系安全可用嘅。使用全新式安全吊带时，应将悬挂绳系于系稳物上，系稳物可以是固定锚桩、独立救生绳或者防堕系统，并要有足够的力度，而强度亦都要经由专业结构工程师检定。所有系稳物的设计都应至少可以承受6000牛顿的拉力。 哇，估唔到 Suki 咧都几识嘢噶噃！哎呀，你讲咗咁多嘢，一于请你饮碗大姑妈靓汤啦！嗱，好热噶，你小心下。 哇，原来有热汤奖励，咁我都讲俾阿 Sarah 姑妈你知咧，使用安全吊带同埋系稳系统要注意嘅安全要点。仲有响选择呢个有眼螺栓作为固定系稳物时咧，佢嘅设计、构造、强度、稳定性、装配同嵌入物都必须由专业结构工程师设计同埋检查噶，唔应该咧将安全带嘅悬挂绳系于栏杆、临时支架或竹棚嘅任何一处，或任何输水、煤气或排水管上，因为呢啲结构或者装置咧响设计上咧并唔可以承受突然嘅震荡或者系冲力噶。每条救生绳喺任何时间都只可以供一个人使用嘅啫。使用垂直嘅独立救生绳时咧，就应配备末端止动器，以及由合资格嘅人对安全带进行定期彻底检验等等。姑妈，埋边有碗热汤啊！我举咗咁多例，等我都奖励下自己先。哇！姑妈，啲汤味咁怪嘅。 哎呀，肥强唔好意思啊，你嗰碗咧应该系我头先食完嗰啲即食面嗰啲汤渣嚟啊。 啊，姑妈你唔早讲。 边个叫你咁心急？大家应该肚饿噶啦，入去厨房嗰度咧滗啲花胶慰劳大家，顺便啊滗多碗大姑妈靓汤俾你啦，肥强。 好啊。搭棚防堕有神器，求稳安全吊带保护你。我是 Suki 钟舒淇。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系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系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噶。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失足多地，跌进你眼里坠落，幻想天亮未？我爱你那日未记，这世界叫我抽离，离不开太美丽。可否相爱到不能寻觅你来世会怎样？誓言你会一世颠倒这众生。只差毫厘，我与你接吻陷落，谁需要道理？我不争你优雅地转换场地，吸口你转眼成了痴迷，只不过想吃掉你别逃避，生疼你不顾忌再度换你。Make you bloom, don't presume. What the hell's going on your tomb? I'm confused. Wrap my hands around your knees. You don't have a clue. Nothing you can do. I'm obsessed with you. I can feel the way you're uncomfortable. I'm gonna be inside. I don't wanna control. I satisfy that with the fire with the patient. I need to stop. I'm gonna do it with you. I've got no step low. I lose this. He says, don't get me controlled. I crave that peace with you. 终于带来那次鲜血满地，沾污这千百年，我好妒忌。真的这么解读，不过失够自死。不得不潇洒，像色绝分。 系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 风骚快活人。